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情感话题。每天呢，我们会解答各位听友和网友咨询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今夜思雨时节目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播出。那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期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分享的这些问题是大家参与进来的，也就是咨询的提出的各种情感问题。您也可以参与，您可以发送问题到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医生，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也是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梁红老师。梁红老师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还有网络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一位女生31岁，她说他在这个外地啊，他说我在一个不大的城市，但是我可以听到你们的节目，他是通过网络听咱们今夜思雨时节目的。他说我呢，25岁到29岁一段恋爱特别的坎坷，最终还是结束了。本来就要在一起要结婚，本来也对这段感情寄予了很多很多的希望，但还是结束了。那么从结束了之后到现在呢，我就没有找到合适的。我现在已经31岁了，在我们这个不大的城市来说，我真的就是那种大龄女了。而在我周围呢，其实很少有年龄比我还大的男生是单身了，也就是我这个年龄的男生啊，这个人家差不多都结婚了。你别说，到周围呢有几个女孩年龄跟我不相上下的，我认识的也有同事，也有关系走得比较近的，也就单下了。我发现啊，我周围啊，这个单身的女生还挺多，但是男生我几乎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了。那天呢，跟我妈俩人生气，跟我妈啊吵嘴了，我妈就突然说了一段狠话，说这狠话一下就刺激到我了。我妈说：“你这个这么大年龄没有嫁出去，就是你活该。到这么大年龄了，你就很难嫁出去了，都是你自己太作造成的。其实啊，我不是那种特别作的人，前面那段恋爱我就不说了啊，那段恋爱各有各的错，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后还是结束了。而且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段恋爱还是应该结束的，不能和他在一起，和他在一起最终我也无法获得幸福。但是在他之后呢，我也见了一些人，有的年龄比我小，也有一位大学同学过去就一直对我有好感，可是那位大学同学呢，其实啊，也有一个正在谈的女朋友，还关系挺好的。可是他对我也有一定的好感，我见了，又和他聊了聊，我还是觉得我要选择的也不是他， 也就是说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也许就像我妈说的，我真的就再也嫁不出去了。也许啊，真的像我妈说的，我这个剩下了可能就活该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大龄的女生，我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怎么选择未来的道路，到哪去找另外一半。这大龄的女孩挺多，有的说凑到一起吧，其实大家都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怎么男生怎么都能找到一个人，可女生怎么就那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男生呢？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哈。为什么男生怎么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呢？ 合适的人，对。 其实这个是现实，因为男性他选择的范围比较大，这个跟我们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啊什么都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女生为什么很难找到呢？因为现在你看像你这样的女生，我觉得我听到以后我就觉得，其实你是有自己的向往的生活的，你是有自己，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去陪伴你一起过后面的后半生的生活。而且呢，我也觉得你可能是也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所以呢女生现在变得非常有主见，而且呢在没有婚姻的时候呢也可以让自己过得非常好，靠自己的能力。那这个时候无形之中呢，我们选择另一半的标准就会抬得很高。我们不再是什么依靠对方去让我们能吃上饭，过上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因为没有对方我也可以过我想要过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想找什么心灵伴侣。心灵伴侣本身就是这样，我们就说知己都是那种可遇不可求的，对吧？知音啊，知己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即使是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也是社会发展，我们女性的进步，就是给了我们女性的机会，我们可以变得这么优秀。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坚定我们的信念，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真正想要过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是说不清楚的，但是有一种那种感应，或者我们说第六感觉，我觉得我是喜欢对方的。我觉得这种感觉在两个人的感情中是非常需要的。当然有很多父母啊什么的可能都不理解，就觉得哎呀，人家条件那么好，各方面你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知识，然后我们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我们可以到处走动，然后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向往。这个时候我们的对另一半的这个要求或者是向往就会有我们的要求，我们希望他跟我们的那个心灵是相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坚持。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跟父母怎么样去相处，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老是觉得那个父母就是在高高在上的父母，就父母看什么都是对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很受挫啊。那父母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妈妈可能无意中放了狠话以后，你就非常的有那种挫败感， 对 啊，不知何去何从。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把心态放好，要调整心态。其实这个时候可能你是比妈妈更有见识的，更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妈妈说什么可能你就不会那么在意，或者是不会让你有那么多的那种给自己贴了很多的标签。所以怎么样生活呢？我觉得就是要过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我们不知道以后我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人，而且你相信其实有可能在你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真是不期而遇的一段感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要是要过好你自己，让你自己变得很阳光，是一个发光体，特别能吸引周围的人。那个时候我想呢，肯定会有更适合你的人会找到你，或者你找到更适合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女性更独立了，然后更有思想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找的不是我们想依附的那个，而是想两个人相互扶持去过未来的生活，确实不容易。 大龄的女孩子尤其需要这个心定气闲一些，就是此刻如果太慌乱的话，慌不择路，而且呢，这个此刻如果太慌乱的话，找到的人也未见得是你真正想找的那个人。你说，哎呀，我都到这个年龄了，我真的还挑吗？这个还是要挑， 对， 还是要挑。只是什么，我们要剔除一些过去我们不现实的条件，就是过去我们也可能在这个我们寻找爱情的路上，我们有一些各种各样可能不接地气儿的想法。爱情 它虽然这个我们说不能够百分之百的浪漫，但是也不能没浪漫。 嗯， 那么爱情这个东西呢，它不可能这个百分之百的理想，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你还不能没有理想，所以这个是需要你去拿捏和把控的。我倒是觉得三十几岁的女生有三十几岁的好处，就是三十几岁的女生，你比二十一岁的女孩子要成熟很多了。你的这个心智成熟，你对情感的理解应该不是再放在二十一岁了。虽然你说，哎，我还没有结婚，我还对恋爱有很多的向往，但是我相信你此刻的向往不大应该和二十一岁女孩子的向往一致。你应该更明白什么样的人适合我。我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办？就是一旦遇到了。那你就要这个出手还要稳准狠， 是 吧？ 是的， 所以我是觉得三十一岁我们可以更有效率的去谈恋爱，不是真的不是不切实际的去谈恋爱， 对，所以经常我们会说，希望大家不是为了结婚而去结婚。其实这个为了结婚而结婚，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刚才像孙岩说的，就会慌不择路，然后就会凑合，其实真的你走入婚姻的时候，你也觉得真的是亏待自己，而不是善待自己。 对， 所以我觉得即使我们是大龄的青年，其实什么叫大龄，这个概念也是很模糊的啊。比如三十一岁要在大城市，真的也不算什么， 不算了。我周围我觉得太多三十一岁好年轻，好年轻啊，对吧？而且现在在大的城市中，我记得前几天做节目还有人跟我们探讨过，说我就是不想结婚，行不行啊？那有什么不行呢？对吧？说我就觉得一个人比两个人生活更愉快，可以，也没有问题，对吧？ 对， 就是这样的。而且在这个大城市中，可能越来越多的男生和女生，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这个婚姻是一个分工合作，大家一起奔生活的人，奔生活的这样一个小平台，一个这个合作体。但是现在的大城市当中，女生也越来越独立了，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个人过日子没有那么难了。它不像过去嘛，它不像过去有婚姻制度，最初还是因为大家必须协作才能活下去。可是现在好像还并不是这样哈。单身的一个男生也好，一个女生也好，都可以把自己生活安排的有趣，不累，丰富，然后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很孤单、很寂寞、很无聊。当然很多人会考虑到我要孩子，那么婚姻是非常好的存在，对吧？或者说，很多人是觉得我到这个年龄了，我的意识中人生要结婚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那你就去完成你这个任务。但是如果有人会觉得结不结婚对我来说其实已经无所谓，那么你也可以顺着你自己的心气儿来。毕竟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如果呢，父母能不给压力，那是最好的一件事。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你这个悠闲的去择偶，去找到你想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这是一个好状态。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建议大龄的女青年还是要听从自己的心，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其实要坚定自己的这种信念。那在将来的这个生活中呢，可能真的遇到一个你觉得很合适的伴侣，那个时候你们再共同走入婚姻殿堂也为时不晚。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间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她说半年前呢，我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想奔着结婚哈，那么但是谈起恋爱之后吧，才发现我这个男朋友啊，他家庭条件特别的不好，发现他的家里边很清苦，我自己就犹豫了，因为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虽然他对我说他将来会努力，虽然他对我说将来争取能给我很好的生活，但是我看得出来那是很遥远的未来，甚至是否能实现不知道，因为他的工作、他的专业以及他个人的能力，我并没有看得出他将来怎么就能让我过得更好。 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呢，他很爱我，很在乎我，在我们的感情当中，他是属于那种特别主动的，特别积极的对待我。可是，要和他结婚吗？我真的还没有勇气。我们现在交往已经半年多，已经七个多月的时间了，可是我心里始终觉得他不是我想找的那个人。一方面因为没有其他人，所以我也在享受着他给我一份恋爱的感觉，当然处着处着两个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直到前不久，一位闺蜜介绍了我另外一个男孩子，然后呢我就去见了那个男生。好工作，条件也好，在银行，个人收入是我现在男友的三倍。见了几次，人虽然不讨厌，但是说实话也不是很喜欢。我现在吧，就觉得很难下决定。一方面是我的男朋友家庭条件真的不好，家里还有拖累，而且自己的工资，自己的专业，可能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将来和他在一起，日子连小康都达不到。而另外一方面，相亲的这个人呢，收入高，人不讨厌，我将来能不能喜欢他呢？会不会和他处着处着觉得他变得可爱了呢？我不知道。男朋友没有婚房啊，男朋友的妈妈是一个残疾人，男朋友的父亲目前还在打着一份零工，而男朋友的收入现在少得可怜，还要给家里一部分。他们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父母住着几十年前的老房子，父母两个人只有五十几个平米。他呢，现在在父母家的那间小房子只有九个平米。我将来结婚，他说就先和他凑合着在那儿过，因为不大可能现在考虑到买房子，这是我男朋友的条件。我就想问你们，我该怎么选呢？ 嗯，真的该怎么选呢？这个就是这个享受这种被爱的感觉和经济状况。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或者说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是吧？因为我们生活，我们就要吃饱穿暖，然后有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样的话我们可能心情才能保持愉悦，这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就看你到底是能对这个物质的这种要求有多高。 嗯， 每个人其实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在这里面其实你很多的是强调你男朋友家的条件。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你有足够的这个经济能力，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两个人合作把这个生活过好。那其实除了男朋友以外，那你自己的这边的经济实力其实我觉得也要考虑进去，那这要就看你怎么样去考虑这个事情。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有了经济基础是不是一定上层建筑就好，就是像你说的一定要可以培养出好的感情，也真的未必。 嗯 嗯，所以这个真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其实对你来说也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感情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奇妙的哈，有的时候它是不受这些什么经济条件的这些限制，而且你可能就莫名其妙的，哎，我就是挺喜欢他的，那这个人身上有某些气质很吸引我，但是到底什么吸引我也说不清楚，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样。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因为两个人的这个经济基础这么的悬殊，可能也就造就了你这个很少钱的男朋友，他就会对你很呵护很在乎你，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如说很多钱的，他可能就觉得哎，我自己很能或者怎么样，可能他对你的这种至少他就会信心满满，或者是在你面前就觉得哎呀我特别能抬得起头来， 对， 可能也不会给你那么多你想要的那种关照啊。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对， 嗯， 所以你也得问你自己哦，你最想要什么。比如说哈，假如后面的这个男生，银行工作的这个男生收入比你现男友高三倍，他是一个工作型的人，或者他是个自我型的人，他更关心自己，更爱自己，或者啊，我们这说的是假如哈，他对你可能没有你现男友那么体贴，那么关爱，那么呵护，那你该怎么办？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男生？而且有的时候想一想，放下自己的现男友容易吗？有些人会觉得可以，没问题。放下可能会难过那么一些，但有些人可能会想到要和现任分开的话，锥心刺骨的痛， 就觉得撕心裂肺的痛，一想到和他分开都自己很难受哈。这个我们就评估不了你对你现男友有多深的感情。 嗯， 有的时候真的是挺难说的。就是 是 看到了他家庭条件，即使是这样，但是你还是觉得他是很可爱的，他身上有很多可取之处，还是你一直仅仅是觉得反正没有人追我，他对我又挺好的，那我就在他身边先待着呗。 嗯，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女生找男生吧，还有什么就是他会担心世俗眼光，哎，你这样女生怎么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生？ 哦、 啊，他的家庭条件怎么？可能有很多女生，她是因为这个也是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去看的啊，就是你要看这两个家庭。其实这两个家庭，比如说，虽然你前男友家庭这个状况不好，但是家庭很和睦，然后大家呢都是互相帮衬着那种，那种氛围，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钱买不来的。哎，这个氛围其实也是，你男朋友既然那么能去关心你，可能也是跟他这个家庭的氛围有关系。那前男友呢，他是那个有钱的这个男友，他家庭氛围到底是什么样，或者他跟朋友之间什么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可以观察他跟周围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其实可以更客观的反映他到底这个对人们的那个付出，对人们的关爱到底是怎么样子，可能也能反映出今后他跟你相处的一个模式。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不会总是在像交朋友一样客客气气的，那时间长了可能我们就会恢复到他原生家庭的那种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你要可以要观察到。所以钱确实是很重要，但是确实是钱后期我们可以一起创造，而不是说非要某一个人去创造。那这个家庭氛围，你所要愿意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那这个对你来说可能也是重要。所以你要知道啊，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选择了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可能你也要去接受，而且要去适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去设法建设好自己的内心，而且你要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嗯嗯。另外还有一位问到男生们啊，说我只有这个1.69米，我的女朋友呢是1.59米，但是我的女朋友想找的是1.75米的男生。嗯，现在和女朋友已经好了，但可是女朋友总是在说她的遗憾，她总是觉得我个子矮，总是觉得我的个子不够高，几乎我们俩稍稍有一点不高兴，她就把这个提出来了。我想问你们啊，她将来会不会后悔啊？ 这个真的也很难说哈、啊。但是你女朋友这么在乎这个身高，对她来说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有的女孩子她就是非常在意对方的长相，其实这个在意呢，我觉得也有很重要一点，什么也是担心周围人的眼光，周围人怎么看。 嗯， 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因为一个1.59米的女孩子其实不算个高，但也还可以的一个身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条件怎么会找一个这样？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心里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所以周围的环境是什么对他也非常有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他就会无形的放大。 嗯， 所以我觉得你跟这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去要观察，就是她是不是很容易放大她现在没有的那些事情。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模式，我们怎么去跟一个人相处，看到他是不是将来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后悔。比如说他因为这个事情总是婚后调侃，用这个事情调侃，如果你能接受，我觉得你不很在意他这个调侃，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因为经常我们会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很熟了，有的时候就拿对方的缺点开玩笑啊什么的，如果你不是很在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看上去呢，其实你是有点担心的，可能你内心中也觉得这个是你不足的地方，或者是自己的缺陷啊。在这个时候其实你怎么样有信心，还有怎么样去看女朋友针对别的事情的时候，她怎么看到别的事情的那个不完美的那一面的时候，她是什么态度，可能就反映出你女朋友她以后跟你在一起可能会表现出来的那个 态度来。对，所以你自己可以好好的考量一下哈。好的，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和大家分享探讨的这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在我们节目中来咨询来讨论的。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留言给我，都可以参与节目。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时。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和我一起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的嘉宾，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心理医生，也是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梁红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听友和网友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生，她跟我们说到了她的经历和她心里的一些想法。她说啊，我妈妈是一个不喜欢孩子的人。我妈妈生下我之后呢，一直对我不是很好，她是明确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好几次都跟我说，我就是不喜欢孩子，我没法喜欢孩子，所以我也没法喜欢你太多。我妈呢这一辈子呢老是顾着她自己，我跟我爸的感情更好一点，也算是我爸对我呵护更多一些。我妈真的不像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母亲。我想说的是，我也不喜欢生孩子，这东西遗传吗？我其实特别不愿意生孩子，之前谈了一场恋爱3年的时间，后面2年都是拿这个来和男朋友做答辩的，就是男朋友说女人就是要生孩子，我就是告诉我的男朋友我不愿意生孩子，我也不想生孩子，我也不想被逼生孩子，最后呢我们就为这个散了。所以呢我以后还会是这个态度，我不想生孩子。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个男朋友愿意宽容我这一点。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让女人来生孩子呢？ 看来还是真不喜欢生孩子啊。而且呢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其实有很多女生也是这样的态度，可能是背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但是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男生，至少我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是遇到过这样的，他不想生孩子，恰巧遇到这个男生他也不愿意要孩子，哎，两个人现在过得也非常的幸福。你要说 我周围也有小朋友是这样的， 对吧？ 对， 所以呢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其实很多人他们有很多的想法，那是没有问题，因为生不生孩子没有什么法律规定，也没有对错，真的是一个人的喜好。至于你说到这个你不喜欢孩子，妈妈也不喜欢孩子，有没有遗传，我觉得生物上的哈好像没有，或者是生理上的，到现在我至少还不知道有这种遗传，但是呢心理上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是爱屋及乌，就是我们爱妈妈，可能妈妈喜欢什么我也喜欢什么，妈妈不喜欢什么我也不喜欢什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妈妈总是给你表示她没法那么喜欢你的时候，可能让你也觉得在这种氛围下自己的那个爱可能不会感觉那么多，或者被爱被需要，觉得自己那么的好那么的重要。那这种情绪呢可能潜移默化的也会影响一个人，就是他也会担心自己以后如果也是这种心态的话，可能对孩子那种心理的那种成长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人呢得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不喜欢养孩子，其实这个真的没有对和错。我觉得要学会去接纳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这个是更重要的。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这样的啊，是一位女士，她说我想问一下，我知道我丈夫出轨了，而且呢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对方的单位电话，我也知道了他的微信，我拿着这些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想找他，我很想找他去问个清楚，可是呢我又觉得我这样做妥当还是不妥当呢？对于我和我丈夫的关系会怎么样呢？ 我知道了他出轨，我还没有明着跟他说，因为我们俩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太多说话的机会。回到家里，他总是找一点理由忙自己的事情，在家里边他还要加班做一些文案的工作，然后他就自己躲在书房里，找理由不进卧室，一般是我睡了他才会进来。我们现在是有孩子的，我们的孩子12岁了。那么我知道了他出轨也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以我来推算，他出轨可能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现在呢，我是比较确切的知道了对方所有的这样一些个人信息，我能去找对方吗？想听一下你们的建议，我等着。 其实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找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一般来说，像生活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作为婚内的一个妻子或者丈夫知道了，特别是妻子吧，知道了这个丈夫出轨了，然后又拿到了对方的那个出轨人的那些个人信息哈，有很多人都想的是找上门去，至少要骂他一顿吧，你怎么能抢别人的丈夫呢，是吧，至少要看一看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就是有些人会有这种，就是那一个人也许你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但是那个人变成了你生命和生活情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们指最重要的是一个敌人，大多数对侵犯者侵略者，大多数的妻子都是这种心态，对吧，那他会觉得我要去找他啊，我或者可能去数落他一顿，我或者我是告诉他，我和我丈夫我们有孩子，对吧，我们的婚姻我们自己要捍卫，你别插足进来，我或者去警告他，甚至可能有一些比较凶悍一点的，悍不能打上门去哈，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觉得梁红老师问的这句问的特别的好，就是你拿到了，你找他，你究竟要做什么？那我就问问梁红老师，能做什么呢？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大多数人的思维之外， 还可以，其实还可以做的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你的，别人是拿不走的。既然别人能拿走，可能这个对你来说就是岌岌可危的一个东西，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已经不是你的了。只不过他在是你的时候呢，你没有注意到，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检讨，可能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侵犯者，可能还有下一个。或者说你把这个打跑了，可能还有下一个。那你总是给自己扮演成一个斗士的这个不停的在打，你到底想要什么？其实我们在一个家庭中，我们是希望两个人互相协助，然后把家庭过好，让每一个人呢都变得更好，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成立家庭的时候最初的愿望。那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你在不停的维护这个家，而对方呢可能在不停的找这样的干扰因素来干扰你，那最后你想要的生活在哪儿呢？能不能你去上门找到对方的时候，你真的把他打跑了的话，是不是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其实你明明也说到，对方的心根本就不在你这儿，或者是他已经有很多的时候在默默的拒绝你。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其实能做的，我们要去面对这个事儿，但是我们要去面对这个人，就是他已经在外面有其他人的这种对你感情上有欺骗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欺骗其实很困难的。 对， 所以我们会回避这种欺骗而去找，觉得没有这个人可能就没有这个欺骗。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欺骗不是因为那个人导致的，而是因为原来属于你的这份感情出了问题，他在主动的去跟别人去建立关系，或者是无论是主动和被动，但是他已经萌生了这种想法。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有非常大的那种侵略性，或者说对我们的那个自尊自信非常有毁灭性，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更觉得没有那个侵犯可能就没有问题了，不是他愿意背叛我，是因为有外面的人在吸引他，再把他拉走。所以其实我们这么做呢，在回避最让我们痛的一件事情，但是回避并不等于这个事情不存在。所以我们能做的什么，我们就要去面对我们要面对的这些事情，去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要跟你的配偶去谈这个事情，而且你也发现了，你要看看他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愿意再继续跟你去维持这个家庭，而且你是不是可以接受他再回到这个家庭，或者说你是不是相信他可以回到你身边。 我觉得面对这些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遇到这个事情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当我们发现了对方有出轨行为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和你的这个伴侣去交流，对吧？有一些人在社会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有的时候在各个地方也看到这种有一些闹剧的出现哈，就是什么冲上去打对方啊，去找对方的麻烦啊，那么放过了你身边的这个人哈。那其实这个顺序不对，或者说这个状态不对，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出现了情感问题的是你和他之间。我相信这个女士还是有理智的，所以她来问我们。 对，而且她迟迟没有动，其实也是一个什么，她在犹豫，她也在想我自己到底想什么。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冲突。 对，是的，是的，所以不那么去做。那我们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跟你先生谈。是怕谈，好多人是害怕。 真的，真的是这样，因为这样一挑起来以后，把这一层窗户纸挑开以后，他会担心在窗户纸后面他要面临的那些。其实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去面对。所以呢，你其实要给自己更多的信心。 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我们的。也是一位这个妻子啊，她是这样说的，她说结婚两年了，我们两个人呢，在结婚之前我自己就有一辆车，那么她呢是没有车的，她是后来学的车本，我们在结婚之后，我们共同买了一辆车，当然可能是以她的钱为主，我的钱为辅吧，也就是缺了那么一点钱，然后我凑了一下，但是那是我们婚内的财产啊。现在呢，我自己的那辆车啊，出了一些问题，目前暂时开不了了。而我上班啊，比他上班要远很多。如果不开车的话，对于我来说是挺费劲的一件事。于是呢，我就跟他商议，我说这辆车我先开着上班，好吗？但是我先生在这件事上居然就不让我碰。他说，那是他的车，不许我开他的车。我难过极了。这是我们婚后共同置办的，也算是家里一个大件的财产，我怎么就不能去开他的车呢？在这件事上，我这两天就是想不明白，想不通，仔细又想了想他的很多做法，他这个人确实有一点自尊心很强，很敏感，而且呢，有的时候比较自私，考虑他自己多一些。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出去吃饭，永远是他拿过菜单点他爱吃的菜，他不会再想到我爱吃什么。其实我们俩的口味不太一样，他吃的有些东西我是根本就不爱吃的，比如说我是对虾过敏的，可是他爱吃，每次吃饭他都会点这道菜，而他不会考虑到我是不是会有过敏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他太自我太自私了，家里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让人那么别扭啊，别人的婚姻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啊。 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在别的婚姻中可能也会遇到，但是它不是经常会发生，比如说偶尔会发生，哎，我喜欢什么我就要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或者说光顾我自己去过那个生活，可能偶尔也会出现。其实这个偶尔的就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呢，就因为用车的问题，让你突然间发现，你的配偶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是只顾及自己而不顾及你，可能在生活中一直有这种情况，你没有把它更变得更大，或者是更明显，或者说觉得更是个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突然就觉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种情况下会带着这种透镜去看看所有的生活，我找证据证明，哎，他这就是很自私自我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你们两个相处中，其实如果他很自私或者很自我，其实在这过程中你们两个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对方他有需要他就 明面上摆出来了，他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女生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都希望对方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哪怕我一抬眉毛，你就知道我想要什么。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啊，我们无论是男生和女生，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正当的提出来，就是他可以点他喜欢吃的， 对， 你也帮我点一个我喜欢吃的，就是你要把你的要求提出来。 嗯， 当然我不否认婚姻中有这样就更自我更自私的人，但是我们的婚姻其实也有办法去，或者说也可以让他变得能在眼中看到别的人的需求。 嗯， 其实很多人有这个能力去让对方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如果你要是有这种平常的时候，你就直接提出自己的这种需求，然后慢慢培养他有这种，哎，人家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这次用车可能是他第一次提出自己的需求，然后被对方拒绝，让他觉得很沮丧。我觉得这个沮丧呢，其实不仅是用车，更是什么，就是我在对方心目中到底是什么位置啊，我难道就那么不重要吗？ 嗯 然后我那么辛苦，而且呢这个是我们共同的财产，怎么就没有我的份儿？所以我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存在？其实让你感觉最不好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不是说简单的说他让不让你用啊，给不给你点你喜欢吃的东西啊。其实他所有这些你觉得自私的过程中，是你觉得他没有看到你， 嗯， 没有感受到你的存在，然后所以没有照顾到你的感受，这个时候让你是很失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他可以表现出他的态度不用，但是你也可以坚决表现出态度，你需要什么， 嗯， 是需要的。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在婚姻过程有没有这种交流。 但是他现在也说了，他跟老公说了，他说我想开你的车，不是你的车，我想开你现在用的这部车，因为我的车可能都不知道他车怎么了，是修理了还是如何了，因为我上班更远，他可能也表达了，可是对方说不给你开我的车，车是我的，是变成这样了。一般要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确实婚后的财产是两个人的财产啊，但是有些东西还比较特殊，有些东西就一个人把着。 嗯，其实在生活中有这样的，就包括我同事也是这样，他就觉得哎，这个车让我的爱人开完了以后好像有点别扭，我在开，然后他开一段时间以后才觉得哎，这车确实是我自己开的车、哎，就有这样的人，有这种感受。 有些男人呢，他对车的那个爱护啊，就车是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哈，因为他会觉得那是他自己私有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可能会觉得那更像是他自己的。对，因为我确实是很难判断你先生他怎么理解这件事的。他究竟是觉得车是我的，你自己有一辆车，虽然我们两个人共同婚后是共同财产，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尽管有婚后共同财产这个法律条文，但是说实话你很清楚那个钱是我出的。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这样想的，对吧？他会觉得那个钱是我从我自己的卡上出的，我自己的卡上那些钱就是我自己赚来的。所以有一些人对于那个法律上所规定的这个婚后的共同财产，那是法律规定。那么他们自己心里边还有一个规定，或者说他们自己心里还有一个界限。 对，其实这个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的时候，其实就像二次分配一样，虽然法律上规定这是你们共同的，但是你们内心中都有一个分配的一个比例在那儿哈。 对， 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一个是我觉得你要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你要让对方知道你被他拒绝以后的那个感受，而且要把你的那个需求，而不是说光用车，而是在这之前，就是这个车其实现在我也可以用它的这个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能更多的了解他为什么不让你用车的背后，比如有可能担心你把他的车刮了碰了，或者用的时候用不当出现问题，那他有这些担忧的时候，其实很多尤其很多男生他们特别有这样的担心，就觉得啊，我的车别人碰了以后好像就变得怪怪的了，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你要了解他背后到底是什么。 对，你得清楚哈，这件事情还是要靠你自己去交流的。 但是我觉得她的老公确实是很自我， 也是蛮自我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你要去让他 调整， 对，要他有意的去，比如说在像说的点菜这样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就当时可以提出来，哎，我需要吃一个什么菜，因为那个菜我是过敏的，你可以跟他说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就需要这样相互的去磨合。 他就知道你想要什么了。 对。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现在呢和我先生呢是一起创业的，那么现在呢都是他在掌握着我们的经济大权，因为毕竟他是男人嘛，我也是让着他的。但是啊，我也知道有一些事情一旦创业小有成绩的时候，也许就不是我现在想象的这样了。因为有的时候看得出来，我先生这个人呢，他并不是一个在感情上特别踏实的人，特别是一旦遇到有一些女人对他表示一点好感的时候，或者夸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当时那种情绪，那种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因为我们现在开始了创业，那我们认识了不少也是在创业圈或者做生意的女性，这些女性能说会道，察言观色。有那么几个人在和我先生一起谈事儿的时候，对我先生表现出了欣赏，我就觉得他一下子就飘飘然了，这就让我很担心很害怕。我觉得把经济大权也给他了，又和他一起在创业，未来我应该防范一些什么呢？ 真的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哈。其实而且我感觉这个女生啊，就是好像生活在那个危机四伏的那个状态，是不是？而且好像还有点那个，就是有点那个惊弓之鸟那个感觉。我觉得对自己好是应该的，就无论在什么时候对自己好都是应该的，尤其女生更是这样，就是我更认为女生要对自己好一些。 对。 还有呢，就是你的先生如果是这么愿意，就是被别人去，尤其是被异性去表扬去认可，其实回去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谈，其实都可以用调侃的方式去跟他谈，你说诶，我今天发现你在饭桌上被几个美女一说的以后，马上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其实最关键不是说他看在这个酒桌上的时候对这个女性的这些反应，我们要看他背后到底是他是怎么想的。其实有的人也是这样，就是被别人所是怎么说呢，这认可或者是夸奖的时候就会飘飘然的那种感觉，但有的时候他一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可能马上又恢复成自己原来那个样子。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所以要看他是不是就是真的是那样，就是说在这个酒桌上也是这个样子，然后离开酒桌的时候始终还是保持这种飘飘然的感觉。其实这个背后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像我们说做生意，有的人可能就愿意逢场作戏，有的人可能做到一定程度他就膨胀了，就会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就是你随时要跟他保持一个沟通，让他愿意跟你去说自己内心的这些感受，也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你要去能去接纳包容他所有的这些外在的表现，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他背后到底是需要什么想什么。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去照顾自己的心。那同时呢，其实你要了解所有行为背后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他这个行为就能说明什么。 而且所有的这个婚姻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够亲密。你们俩现在共同创业，相互支持相互支撑，这份情谊别人是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替代过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你还是要相信，对，你还是要自信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就是有的时候那有些男人是这样的，经不住别人夸，特别是女人一夸自己当然会很得意，但是并不见得这样的男人就一定会花心。是吧？你要做的可能就像梁红老师说的，你们之间更紧密更亲密更相互离不开，特别是他觉得你是一个他离不开的左膀右臂，或者说是他离不开的最好的支持他的那个人，那你们的关系才能够更无忧一些。 其实婚姻中就是这样，并不是说是最好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我们找的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那什么叫最适合？就是对方可能是没法 被别人替代的。 对， 那这个替代其实不是说我一开始看到哎呀美少年美少女那种替代，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习性，你们的磨合，就是你们是最契合的，别的人真的很难去替代你们这种关系。其实这个在我们婚姻生活中，无论是在创业和婚姻生活中，可能你都要随时调整，而不是总是用一开始你们在一起的那种感受，那样的话真的一个人往前走，一个人原地踏步，你们就会不那么合拍，比较容易出问题。 对，好的，今天思雨时，各位今天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梁红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总会遇到奇怪的女人，说谎的男人一定会遇到说谎的女人。说我坏脾气，我也觉得你有问题，乱乱的泡沫的病态男男女女。冲动的男人总会遇到冲动的女人，爱玩的男人一定会遇到爱玩的女人。寻找时机，搞得自己好多问题，填满了空虚却迷失了自己。我们忘记了所有的忘记，你们容许了所有的容许，男人和女人们都想不起为什么要在一起。爱情变成了认真的游戏，每个爱玩的人都输不起，学得太聪明反而变得不聪明。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我在电话里才能听见妈妈的声音，为什么爸爸没时间教我骑自行车？为什么爸爸妈妈总是说下次一定带我去公园？ 孩子口中的为什么，其实 只要一个答案，就是陪伴，陪伴孩子成长，收获。